个魂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把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磨了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的白那西北风一刮，味儿的嗡了响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两个宝塔的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脖两口磬，两个磨了鱼子两盏灯，两个金钟风八两，西北风一哎刮。个坑坑上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了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天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只刮得香散坑边，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江水灯灭，惊掉弓翻，这么一顿绕口令，你要是喜欢呐，下回再接着听。 刘慧琴老师怎么样？大家说好不好？是六十八岁了，这是受过这个马增芬老师的亲传的，所以说六十八岁了还这么年轻，气力还这么好，我近距离一看，就跟小姑娘还一样。所以说学习曲艺，学点绕口令，能够返老还童。现在很多人都在学。 是的，继承传统，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喜欢曲艺，只有您的热爱和喜欢以及支持，我们的曲艺才得以更好的发展。刚才的这段西河大鼓绕口令玲珑塔的演唱，也让很多曲艺爱好者、古曲爱好者过了过耳瘾。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两位相声名家马志明、黄族民，给大家说说这听曲艺。 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哎， 嗯，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哪儿的记者呀？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 嗯， 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嗯，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哎，这我知道。 为了办得更好啊， 嗯，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嗯， 知道吗？老何， 知道，认识。 老何来了， 嗯， 采访、录音、录像。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啊。 老何说好啊， 嗯，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说说吧。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好，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嘿，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哎，不 有好 处。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心明目 啊， 挨得上吗？ 太挨得上了。 嗯，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有道理。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啊， 能使人长知识。 哦， 让人明白事儿。 是啊， 不犯错。 对，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对对对，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啊啊啊， 都常来听曲艺啊。 那可不， 这都是最文明， 嗯， 最礼貌， 对， 最讲道理的。 嘿，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没有， 没有说听完曲艺， 嗯， 出去劫道去， 嗯， 拦路抢劫， 嘿， 发坏， 嗯， 是那个 啊， 那都不爱曲艺， 那都爱什么呀？ 那都爱，我哪知道？ 他也不敢说。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哎，这话倒对。 嗯， 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 嗯，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太对了。 嗯，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啊，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嘿， 我 啊， 嗯，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哎，不 行， 您可别客气啊。 哎，唱不了，不行， 哎，不， 没人笑话您。 不了 您，您来两句， 嗓子也窄，不行。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啊， 没关系，大家唱嘛。 有款音怕不行。 您唱唱。 非让我唱。 您来两句。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学两句白云鹏得了。 啊？白派京韵大鼓。 白派听过吗？ 看， 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球爽中的那个什么 哦，那叫哭黛玉。 哎，就那个，来试试。 哦， 来试试。 嗯，来了。 别露相啊。 嗯， 别露相。在这先尝后买， 我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说话还挺风趣， 就甭上弦了。 嗯， 没有板。 哦， 自个儿哼哼过门 可以。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还咽咽嗓。 击球双中燕生哎，激战东篱陈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藏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推诿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好， 只见他， 嗯， 还往下唱吗？ 哎，别打住， 啊， 接着来， 还唱， 接着唱， 还接着， 接着唱，接着唱。 哎，到哪儿了？ 只见他气息奄奄， 啊，对对，气息儿奄奄， 改梅花调了， 身体不动，到了饭营，饭女们讲话听不清， 串了昭君出塞的，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王二姐四夫 六年未回家 乡。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他会的还不少。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嗯，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老人 那天呢， 嗯，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真是老当益壮。 你算有谁啊？ 嗯， 有花五宝， 花 小兰云， 嘿， 王玉宝， 哦， 史文秀， 嗯， 王凤山， 啊，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哇， 不是好嘞， 哎， 啊， 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全上了。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您都学学。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对， 您各位听听啊， 啊， 您听像不像？ 哎，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哎，这叫什么话呀？ 像不像三分样？ 哎，行。 天啊，亮了啊！ 王玉宝的秋景，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王凤山的大实话，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哇， 大西厢， 啊，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你的意思呢？ 多来呀， 想多听， 多来点， 想多听 啊，

着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着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全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够我。看见过，看快活，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看遨游，看沉默，看飞过天的人间山而我，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天空就算不蓝或许